好一点。装修请决定分手，因为太了解，两人不在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通过摩擦证明还有火焰。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想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Jerry。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二啊。 嗯哼，今天才星期二吗？ 我好不愿意说啊。 真的才星期二吗？ 真的呀，是不是感觉今天都已经周五或者是都已经放假了似的吗？ 跳过吧，我们今天早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 好，还是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哈。如果不有意思的话，那我们就不愿意去说了，是不是？ 那直接播歌吧。 是吗？ 你说吧，你说吧，我听着呢。 啊，那我说了啊。那最近呢，有一张照片在刷爆了互联网。那这个男孩呢，他是无辜的面对一个大盆和一条死鱼哈。那旁边的一个小伙伴呢，就捧着鱼缸看得正欢。 我知道这个事儿。 啊，你看过 是吗？是因为就是他的这个小朋友回去跟爸爸说，宝宝，你学校上带一条鱼，于是他爸爸就把刚买的鱼就是让他带来了，对不对？ 哎呀，没错，而且这条鱼是他爸刚钓上来的， 是 一个叫鲤鱼。然后他说，反正鲤鱼也不好吃，那就给他玩就行了。 哦， 就这，然后于是乎呢，就这个小朋友就跑到那班上一看，面对一个大盆啊，一条死鱼，让旁边的小孩都拿着金鱼在那观察啊，看看好玩啊，怎么样？但他就这么无辜。 哦，真的，其实我会觉得还挺呆萌的那种感觉啊。 对， 好，今天早上在分享了这个新鲜事儿过后呢，希望祝福大家永远不要被身边的人坑啊。 哎，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了，这里是什么FM100.5。 shed the clothes that become my skin. See a lie that burns within my needing. I wish I'd chosen darkness from cold. I wish I'd screamed out loud instead of found no meaning. I guess it's time I run far away, find comfort in pain. All pleasure's the same, it just keeps me from trouble. Hides my true shape like Dorian Gray. For trouble, it's more than just words. It's just tears and rain. I wish I could walk through the door of my mind. Oh, memory close at hand, help me understand the years. I wish I could choose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I wish I would save my soul. I'm so cold from fear. I guess it's time I won't fall for it. 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场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 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暗中多少个黑洞，看着似是爱星空飘送，曾如何情重，曾是真挚与自信，却叫我掉进这半空中。总爱千种刺痛，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无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在这世界那一个时空，可跟你往日重逢。 追寻最纯净的民谣，感受最时尚的旋律。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My FM。 情对于错。 在温州，曹操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连说很多的 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曹操，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今天呢全天的天气还不错，会有大太阳， 哎， 最高温度2度，艾瑞， 最高温度2度， 这个是不是 很 熟悉？最低温度-4度，今天是晴朗的好天气。 哎，没错，那明天呢是-3到4度，然后也是晴天。哇，这两天一直是大太阳，突然有点不太习惯哈、不太适应了。 那你会 好久没有看到阳光，没有看到蓝天， 是吗？ 像我这种就给一点阳光， 就什么，就发芽的人 是 吗？是 吗？萌啊，那最近呢，其实我这边就发不了芽了。但是最近呢有一位网友他就晒出一组是重庆出租车司机、哎呀那个照片，为什么要发这个照片呢？因为司机眉眼之间啊神似张国荣， 于是他没有问那个司机吗？ 哎，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你有没有看啊。 没有。 真的 好像了吗？ 哎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网友在底下评论啊，就说我的个妈呀，我哥原来跑到大山城去游山玩水去了。哎呀， 哦，其实你知道，就是张国荣刚开始逝世的时候，大家都会期待是，就是其实期待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去到一个城市啊。 哦，那有可能他这愿望就实现了， 去重庆吃火锅了吗？ 是吗？ 不管怎样哈，就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就是提起张国荣还是会想念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的歌曲、 哎、没错。 于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共同回归一下那首他非常经典的而且只专属于张国荣的歌曲、为你钟情。 为你忠诚，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画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 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之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心，对我讲一声 I do you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歌多话少，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我在 Music Forte 等你。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My FM。 是两 个人。 来自金刚，一个人不可能。 嗯， 这里是 MyFM 1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Eric。 嗯， 鹿晗呢最近也出了新歌哈， 啊哈， 叫《微白城市》。 嗯， MV 也是正式的上线了。这次呢，也是连累了国际化的团队，共同打造这种奇幻的梦境。嗯，连累啊， 确实连累了，辛苦了啊。 啊，好像某时某刻都在找这个笑点、啊。 鹿晗是坑人家了吗？ 其实叫连累其实也有这个词儿，好吗？ 对不起了啊，鹿晗的粉丝们，给你磕一个，口误口误。但是你知道鹿晗最近就好火呀、啊。 嗯，没错。 而你脸为什么红了？ 拍电影之类的呀。 人家还跟白色的鹦鹉合作，然后你脸为什么红了、啊？ 因为我觉得白色鹦鹉会比较可爱啊。 哦。 嗯。 然后其实呢，他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幕后的故事啊，然后还有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东西啊在里面。 对，没错。 还不错、所以大家去可以看一看啊。 也是颠覆了以往的那种歌曲风格啊。 是吧？ 嗯，没错。 哇，那你说颠覆了以往，我们就来听一听以往到底是什么风格，再来温习一下喽。 OK， 听一下。 好，某时某刻。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 一首 Fight Song，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Ray， 我是一冰。最近魏晨他的全新专辑《旅程》呢，也是全新发布了歌曲啊。你刚才跳起来了吗？ 是吗？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种旅程，全新，哎，好像每个人说到旅程，或者都很喜欢旅游哈，想外出啊，去看更大的世界，对不对？ 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期待着这次专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哦。 哎，没错。那其实魏晨呢，他这次发这首歌，他也是回首着出道十年以来所有的点点滴滴。那我觉得十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真的是一个会让他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沉淀。 说的好像你出道有十年一样。 我出道至今应该是18年了，这个有。 那你今年多大了？ 18呀。 火了好早啊你！ 那可不，至今不是没火吗？ 你是掐指一算，该我火了， 是 吗？ 至今不是还没火吗？出道18年， 你说完更火不了了，我跟你说， 老革命家了。 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魏晨哈，其实好像这个十年啊、一晃就过去了、 哎、 那些年他还很青涩、但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和魏晨一起成长， 他一直陪伴了我们一个青春啊。 对，我会记得魏晨呢有很多的这个早期的作品是他刚开始转型，就是挑战一些比较动感的歌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他就是潜力无限大。 哎呦，那时候你就看出来了哈。 可不，我一直还蛮喜欢魏晨的，就觉得他、 哎、 没有觉得他长得很萌吗？ 当时我就一直觉得他是我哥。 够了、魏晨的粉丝要过来 来一起 楼下举牌子了。好，我们今天早上呢带来一个这个魏晨早期的作品啊，很动感的，准备好了没？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魏晨的千方百计。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接受凋零，风接受追寻，心的伤还有一些不要紧，我接受你的决定，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我们的爱是唱一半的歌，时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撤销我再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烂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烂掉的可可，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 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5.5，我是一斌。 我是 Harry。 问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般群里面都发红包了哈。我就发现你抢的是最快的哈。 可不， 那是不是我的红包 我都会抢的。 我平时我就发现你是不是 你的微信跟别人不同呢？就是专门群里面发红包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特别快的提醒。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哈，我就是看到红包过后，我不管他是给谁的，我都会点一下啊，就抢一下。于是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公司群里边，我就会经常发现，就是比如说有人过生日啊，别人给这个人发了一个生日红包，是不是？ 嗯。 但是我不知道啊，我的习惯性就是上来就点，后来我会发现那个人是只有一个人接收，然后我就把人家的生日红包抢了，然后呢，就是你的手还没有热乎，你就给人家转回去了。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觉得尴尬吗？ 不尴尬啊，反正钱是一样的啊。 哎，好吧。 尴尬在哪里？别人不会和我计较的，我只是操作失误了而已。但是下次我还会抢的。我跟你说，我和你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错过一个。因为一般生日红包都很大的呀。我强烈建议，就是下次发生日红包的时候，千万不能就只给一个人。就是应该群里都分享啊，看手气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对啊。 哎呦。好吧， 所以听完之后，我们以后的群里再也没有人发红包了， 几乎是没有。然后大家发的时候也要，别跟一斌说哈。 对，而且我强烈建议，如果想发一个人就是红包给一个人，就不要让我看到啊，不然好心就心里好痒痒，好想抢哦。 就别跟一斌说啊啊，我们要开始发了啊。 于是你们自己建了一个组发红包是吗？ 你才知道呢， 真的吗？就会你会发现这个抢红包这件事儿有很多有意思的。 对，其实不在乎这个金钱有多少，主要是当中那个抢的过程 在乎 是吧？是吗？ 嗯， 还是抢的那种过程那种氛围。 比如说我有一件一直很抑郁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哦呦， 因为我发现就是为什么给你的生日红包和给我的生日红包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是吗？ 你好像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哈。 因为我不小心抢了之后，我现在哇，这个红包为什么这么大？我当时说生日，为什么这么大？就是我会很介意关于红包这件事。 哦， 尤其到春节了，你知道吧？就大家都在抢红包，如果抢到很高兴的，一年春节就是整个正月里都过得很开心啊，正月里来时新年啊。 是吗？ 你要是抢到这个少的，然后你看到别人比如说抢到88.8块，然后你自己是8.8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春节都好衰哦。 那你也是太衰了。 我就是这么衰的。 哦，好，没事没事，这个运气啊会好的啊，就是一定要有信心啊。 所以我一直在立志于抢别人的红包嘛。 嗯，好，那别人的话那就不用还了。 不用还吗？ 啊，不用还回去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抢了红包之后，就也不发个表情，有没有什么？群里现在不有那种啊，楼主那个发红包的人长得好帅哦， 发红包。 这个哇，刚那个刷红包发红包的人，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就是那种表情。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就抢红包的故事。 对，那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多了哈。 嗯， 可以大家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呢，也是个红色的。 哦，也是红包吗？ 像我这么抠的人，立志于抢红包，从来没有抢到大的，怎么会包红包呢？ 哦，那是什么？ 我们要送给大家一个限量版的马克杯哦。 马克杯里面 也是 有红色红包啊， 所以呢也是一个好兆头好寓意啊。我们今天早上呢为了勾起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抢红包的那种记忆，于是为大家送上的是春节必听歌曲。一听到过后你就会觉得哦，过节了， 一起来听。你看是什么歌？ 你最红啦。 王菲的幻乐一场演唱会引起了半个娱乐圈的轰动，前前后后各种新闻让这场演唱会变成了娱乐圈这段时间的大话题。当王菲还未开唱时，王菲演唱会似乎和数字挂上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先是有传闻说王菲演唱会票价被炒到50万天价，更有人爆料出王菲这场演唱会的造价高达5000万。怎么想，这些数字跟之前宣传好的情怀演唱会有点不一样呢。临近演唱会开唱前，在好友纷纷鼎力支持时，那英发了一条必须不紧张的微博，却遭到了网友的攻击。随后那英与网友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微博大战。难道演唱会还没开始，粉丝的情绪就已经不能控制了？经历了一系列炒作宣传之后，演唱会终于开场了。不过打开手机，纷纷传来的是车祸现场的新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说王菲跑调真是很难让人接受啊，演唱会明明由知名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担任编曲和音乐总监，金牌音响师金绍刚现场混音坐镇，这样的配置怎么可能使视频与现场口碑产生倒挂了呢？可能是天气不好影响了视听吧。这一波三折的演唱会终于结束了，而舆论还久久未从这场演唱会中平静下来。也许因为她是王菲，所以才会如此具有争议，也许正因为她是王菲，所以才可以如此任性吧。 MyFM 娱乐有观点。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事儿呢，就是抢红包啊。很多人说自己的抢的红包这个运气不太好。本来我也觉得我的运气不太好，但是我们看了这位听众的留言之后呢，我会觉得我运气挺好的。 是吗？ 因为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群里呢发了四个红包，他自己错过了仨。 哦， 会觉得他自己是不是老年人了？这个手速是不行啊。但是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专门盯着这个群呢，就是他的微信是一直开着的，始终在亮的界面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有红点点，他就会打开。打开之后呢，所以中红包的概率就很大。 哇，随时提醒啊！ 对，然后人家的群都不静音的，就为了等红包。 你的手机是不是有这个功能啊？ 没有啊，我都是靠运气。 哎呦，是不是有专门提醒红包啊？开始发了啊！ 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也有听众这样说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人，就说，哎呀，晚上想看看你睡了没。于是呢，他就在群里面就哇发了一个红包，哎呀， 发现他是第一个来抢的， 好多人没有睡啊。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喜欢一个人啊，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以在群里面发红包的形式来看他有没有睡，是这样 啊，是这样， 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然后呢，最悲伤的是什么？就是你发现你给他私信他没有回，但是呢，他在群里抢了红包，哎呦。 这就 心 塞 啊, 心塞啊，这就很心塞啊，很尴尬啊，这其实 这个好心塞。 说到这挺难受的，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会做人，是不是 啊？不，我觉得 早知道要抢红包就回人家了。 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啊，有没有呢？谁知道呢？ 我觉得可以，就是抢了红包之后，然后你再私信回给他，谢谢你的红包哦，刚才没看到，但是红包我看到了。 哎呦， 反正就是我们做人要诚实，没睡就是没睡，对不对？ 对，没错。那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哈。你有什么更加比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还要奇葩的事呢？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是的。那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毛飞鸣05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可以搜寻我和 Ari 的新浪微博，哎，我是一冰，一是的一冰，是一个王的团，一个几分钱的分 ，Ary。 直到我们过后呢，来和我们的这个直播帖下面留言，你就会获得我们的新春贺礼，虽然不是红包，但是也蛮值得纪念的哦。 也是关于红色哈。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完歌再继续聊喽。张惠妹，勇敢。 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回头？记忆里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无处躲，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谁说过爱会让人不自由，所以你要我等候追求，有太多快乐自私做借口，你让我最后把心痛当拥有，是我勇敢太久，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折磨，勇敢了太久，城市充满短暂。

真不是那种 只剩下那钢琴的歌， 也不是那种 不能只是朋友的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 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班，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年想说爱你，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 这不是那种 童话里会遇见的歌， 也不是那种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 这不是那种 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 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第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如果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遍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又何贵人间那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 如果是你是麦乐蒂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吹过我的心上黑，心底你就是我的 music。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玉斌， 还有我是艾瑞。那目前呢，黄子韬也是正式公布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这个计划哈。 是。 哎呀，这个计划一出来之后呢，就是很多他的周边的兄弟啊，就比如说之前一块合作电影《铁道飞虎队》的飞虎队兄弟成员们都送来祝福了。 这个说到最新的这个电影啊，很多人就说这个成龙大哥最近很捧他， 哎，那可不， 不管是在参加任何的采访啊，还是在自己的新电影的宣传这个发布会上，都会说这个自己很喜欢黄子韬啊，还有他那段关于水痘的故事，是不是大家家喻户晓？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黄子韬得水痘了， 肯定的呀，我们都已经说了一个月了。 是，但是这件事呢，就是现在各大媒体还在报道这件事，毕竟是成龙大哥说的嘛，是不是？大哥举一个例子，整个娱乐圈都要震三震了。 对，也震了第三下了啊。 对， 现在 所以这个黄子韬最近，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他一直很努力啊。 哎，没错，以前也是在韩国的一个天团一个 XO 里边成员。 对，是我会记得好像那些年的青春，就是 ESO 来到我们的中国了，尤其是 ESOM 不是专门为我们的中国打造的吗？是不是？ 对。 然后来之后呢，大家都很喜欢黄子韬那种呆萌的感觉。 哦，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共同回忆一下那些年 ESOM 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啊。很有动感的一首歌，叫就是妈妈是吗？ 应该是吧，这我觉得它应该是韩语的一种谐音 啊。对，我记得韩国就是每一年都有这个妈妈盛典嘛。 哦，原来这样啊。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到底他们唱了是个什么意思啊。 房，零热量，更要零压力，最没有压力的音乐时光，尽在 MyFM 100.5。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你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来自李健的日落之前，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冰。 嗯，我是艾瑞。 嗯，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还是讨论一下关于抢红包的一些故事哈。 嗯嗯， 那我就觉得是听众呢留言是五花八门的。 嗯， 有听众这样说，现在网上的一些东西啊，对老人家是太不友好了。 嗯 啊，比如说我爷爷在抢红包的时候，抢一次没抢到， 嗯， 上边写了，哎，换个姿势再试一试。 啊， 于是我发现他真的换了好多姿势啊 挺可爱的啊， 老人家非常可爱啊。 是啊，这个可卡米问说，给公众微信号发红包能收到吗？能收到你发吧。 嗯，试一试喽 这样公开的收听众红包好吗？你先发个试试 哦 然后我们的其他听众就说啊，说这个有一次啊，这个自己的妈妈刚开始懂发红包这个技能，嗯，特兴奋啊。 哎呦， 就是在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屋，于是呢就微信语音给我， 嗯， 抢红包啦， 抢红包了。 然后呢，嗯，这个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妈妈还给他拉进了一个群，哦，你知道我的妈妈也会 这样啊。 如果群里发现抢红包了，就是即使是很小的红包，我妈妈也会特别兴奋跟我说， 哎，抢到了，抢到了， 干嘛呢？你看群里发红包，你赶紧去抢啊。然后我说，然后我就抢了，抢了之后我会发现群里只有我一个人抢，然后 又是你一个是吗？ 我问我的妈妈说，我说妈你也抢啊，哎呀我就不抢了吧。 哦， 他是让我让我抢，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不好意思抢， 嗯， 于是就派你去抢， 然后你就被套路了是吗？ 挺好的，反正也落到了我的钱包里嘛。 哎呀， 哎，我觉得这个听众的妈妈可能也是这样， 嗯， 就是把她的孩子拉到群里面，会觉得我们小嘛，抢是合适的。 哦，抢就是非常有意思呗。 于是大家可以发红包给我们试一试啊。 可以开始了。 我们不会抢的，但是我们想看一下这功能能不能收到。 红包飞起来。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猫飞1005，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发红包了。 哎、没， 虽然 没有了，是留言了。 啊、这个苗，真的苗有好多人给我们发红包哎。 是吗？ 我们真的不会收的啊，大家给我们作证好吧，让红包飞一会儿。 OK， 我们听一会儿歌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巍的。哎，是许巍的歌吗？ 是啊。 不是许巍的歌。 是吗？ 是我们谦谦的歌。 哎呀 呀， 也就是说这时候发红包刚刚好。 刚刚好，抓紧时间喽，我们在等着你的红包啊。 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抢红包大战哈、会发现大家很多人呢就是把它还运用到了自己的家里。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早上来分享的呢，也会发现很多人就是除了家里之外，公司发红包他也一样守岁。就是现在年底嘛，对不对？大家除了就是 公司抢红包， 对，除了在群里抢之外，可能年会的这个现场也会抢， 拼手气。 于是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呀拿了第一呢、然后就是抢红包抢的最多，也有人一晚上除了吃那个年会的饭之外也没落到什么。 哎呀，这时候就拼人气拼手气的时候啊。 也许他的老板就故意屏蔽了他、有这个系统吗？ 好像目前还没有研发。 老板们心想这个系统不错呀、 可以屏蔽人啊。 对、就把那些优秀员工，就是只能那些优秀员工去抢 啊。那 这教导我们什么？好好工作。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在网上一个段子哈，说有个网友呢说这两天啥也没干，光抢红包了哈，有成果真是很大呀。比如说就抢到50元，50元代金券，什么代金券呢？劳斯莱斯购车代金券， 50元， 还有100元的三亚海景别墅购房券。哎呀、他说就在刚刚居然还抢到了100万的红包、哇，100万不得了，你说100万可以买很多东西啊。是不是、他抢到了100万的波音747买飞机抵用券。哎呀，太激动了啊。 都是套路是吧、刚才我们其中刚才看谁说的，一说是什么，是知足常乐说吗？对对，知足常乐说抢红包啊看起来好像是游戏，其实骗局很多，这就是被骗的。 一定是很有故事啊。 是，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要反打电话了一会儿。 没错。 好，我们有请到的是蔡依林，即时生效。 是爱情在半路抛锚，所以就立刻知道，还好我们都兜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你说如果早遇到多好，多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对我好，你点着头给我肯定的微笑。知道，还好我们都兜过了许多弯角，走进了同一座城堡，我说如果早遇到多好，我几分几秒你都要，我说那就加倍 好动感的一首歌哈， 嗯，没错。 这里是 My FM 101.5，我是宜宾。 哎，我是 Jerry。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能想象一下吗？当你有一天打开门的时候啊，就你家门一瞬间，那还有一层门在外面是什么感觉啊？ 还有一层门， 对， 你拿头磕破它。 我天哪，这真的吗？这真的有必要这么拼吗？ 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就不会了， 就不出门了是吗？ 打110啊！ 哦，也是一种方法哈。那其实 说是我被困住了。 其实呢，在上个月呢，有一股超强的极地冷空气哈，是由北向南的席卷了美国。那在美国呢，就出现了多地的一个暴风雪，很多居民呢住宅就被大雪封锁了，那出行也是困难。很多居民呢惊喜的发现啊，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哎，开门还有一扇一模一样的雪门，然后在那给封得严严实实的。 哇，那就可以就是在那个雪门上写字啊，就是那些啦， 哎， DIY 啊。 我觉得你想的好浪漫，啊， 哎，还可以这就是做那种， 人形是吗？ 对，做人形啊，把自己扣上 啊， 发朋友圈集赞 也是啊。我相信那时候 挣红包。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不错的， 是不是？ 嗯，大家可以自行的上网查一查，看那个门是被封的什么样的哈。 是，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些事儿，于是呢春节快到了，大家呢，就会觉得这个抢红包的事儿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儿， 没错。 于是呢我们在稍后现在就要来反打电话咯， 留下电话。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李安卓拉张韶涵。 My FM。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 Oh, wow. 试着此刻烂漫了春眠，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 FM 100.5. 没有哭也没有笑，以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没错，我是 Eric。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开始翻大电话抽取幸运听众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关于红包的故事啊。 喂，你好。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斌。Eric，一斌， 你们好。 嗯，你好。 嗯，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抢红包的故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哦，抢红包就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玩那个微信，它里面不有那个石头剪刀布嘛， 啊， 然后就是谁输了谁给对方发红包， 嚯， 然后就我总是赢嘛，然后后来我老公就耍赖，他就不给我发了，然后那个我就是把他手机一下就抢过来了，就给自己想发一个最大那个200嘛，然后他就发现了，在我给他发红包的时候，他就把我手机抢过去了，然后瞬间把这条消息给删掉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办法抢这个红包，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打闹，就这种。 特别有意思啊，也发现你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是在寻找乐趣是吗？ 嗯，对吧。 饶回来吧。 饶不回来，就平时有的时候我妈会给我们发红包，直接发到我这里，然后我妈让我转给她，我就从来不转给她。 嗯。 那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真爱 啊，这真的是真爱啊。 对对对，我们都是真爱。 嗯， 我们对你也是真爱，对你们都是真爱。 啊，谢谢。那当然呢，我们对你们也是真爱了、 嗯、 哈。我们要送上非常精美的礼品，要送给你们，那就是 MyFM 精美的马克杯要送给你们，好吗？ 是的， 好。 嗯， 好，感谢你的支持喽。 嗯，好，谢谢。 好， 再 见， 拜拜。 嗯，拜拜。 嗯，对我们也是真爱哈、 嗯， 所以我们才要把礼品送给他。 对，非常有意思的一对小夫妻哈。 是，有时候会发现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抢一抢红包也挺好的，不管 有意思啊， 抢得多抢得少，是不是？ 过程最重要啊。 多少钱是钱是多呀？几毛就几毛吧、 哎。 刚才有个听众总结得特别好、 啊，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聊天的时候给我几毛钱，我当时一定会打他。但是如果有个人给我发红包几毛钱，我也不会觉得钱很少。 哦，就是有意思嘛。 嗯，对，所以大家呢，以后问候的方式就是先来个红包， 哎、 记住了吗，艾瑞？ 记住了。 以后找我有事儿， 首先不发表情， 先打红包。 哎，以后也就是说，就。通常问别人在不在的时候，就很多人说 没有诚意， 在吗？ 你管我在没在呢？你打个红包我就在了。 对喽。 好的，那我们为大家虽然送不了红包，是不是、 嗯？ 听众太多了，一送过去，我觉得就给几分钱也不够啊。 那待会儿我们就会有彬彬有礼这个环节呀、啊。 是，继续为大家送礼品。可是现在我们要来听的是品冠《门没锁》。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眼睛不知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脆弱，连哼一声都伤过，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没来坐，衣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想要的戏也买错，爱你的人不爱我太难过，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坐。眼都没眨过没哭过，完美的剧情错过，伤心戏份太多太

五二一，还有这个字念龙还是？ 哦， 好繁体哦，亲，你是穿越来的不？还有这个知足常乐啊，为你等等啊，可卡米，好，今天我们就念到这里啊。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进行我们的 彬彬有礼。你是要说彬彬有礼吧？ 没错，我要说送礼嘛。 送礼，彬彬有礼，其实不是一个意思吗？ 一样的。 对，画等号啊。你看这个动作是等号吗？ 没错。 为什么说等号呢？因为我们在每一次说要有彬彬有礼，凹我们也凹一个礼物给你。 哦，是吗？ 不行。最后你看我们时代连马克杯都没有，我们就把艾瑞送出去啊。 哦， 好，大家就等着那一天，总会有那一天的。好吧， 直接来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曹哥寂寞先生。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艾瑞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忘了烦恼？因为您正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 MyFM。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黑夜之所以会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有谁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除了山墙对飞，做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只看不到心被凝碎，人在爱情里残废，就会越多安慰。无论多虚伪，空虚并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着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无所谓， 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看不到谁被你追，人在爱情里越颓废，就会越多。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out.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Just like aMoth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录，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 欢迎回来。 我们要送礼喽。 好的，这依然是老套路哈、啊。 我没有套路大家了。 今天我觉得啊，就是完全的送题送礼，直接要送答案就在这个题目里边。 哦，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认真听一下啊。 你给我说单词，别糊弄我。 针对单词就开始啊。 OK， 苹果 ，Apple， 两个苹果 ，Apple， 大苹果 ，iPad。 汽车， 卡； 火车， 火卡； 跑车， 跑卡；大货车就大货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day day up， 五一。 我觉得最后那个特别有意思，五一。 然后问题是什么？ 问题呢？其实我先说一下这个小品啊，你知道这是哪两位人吗？ 我知道啊，宋小宝和那个团长啊。 团长？ 嗯， 错，是马总。 马总？ 对，没错。 哪个马总？ 马云啊。 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 对，这是那边他们俩一起在舞台上合作的一个小品。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听起来和当时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当时我觉得马云笑点好高啊，全程无表情。 哈哈。就很少在那笑是吗？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就是两个苹果，我英文是什么？ 这个好容易哦。 哎呀，就是很容易，要送题，要不是送题啊，要送礼物直接给大家吗？ 好容易啊。 我觉得太难的话，大家就没答对的话。 大苹果呢？ 哎。 附加题，如果大家谁就是答出来两个苹果再加上那个、然后我们的系统会优先选择那个答两个答案的。 哦，这样是吧？好， 饶一个。 我饶一个哈。 好，准备好了没？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咯。TJ 下向 YFM1005 官方微信平台在等着你了。 好，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 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 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这昨日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梦要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追求，不认输。抵着昨日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究 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电影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 来了。我也想到啊， 不是说不按套路出牌吗？ 但是我刚刚我俩是没有商量的、啊。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要听那个。 OK。 Two Apple 那个， 来听一下啊。 你给我说单词，别糊弄我、 啊。 针对单词就开始啊。 OK， 苹果 ，apple， 两个苹果 ，i 两套。 大苹果 ，iPad。 听到了吧？两个苹果。 两个苹果 ，i 两套。 还有大苹果 ，iPad。 这个好有意思哦。 哎，对，没错啊，我觉得他们的脑洞真的是大开啊。 哦， 嗯，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脑洞大开，同时听力记忆力都很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早上答对的人有很多，然后大屏幕滚动起来。 好， 噔噔噔噔， 三二一，停。 好，恭喜这位啊、哦、就是你知道我瞬间觉得我们是一个英文类的节目，因为大家都在就什么 iPad 啊，然后就、 哦、 就各种用英文来和我们沟交流。 OK， 好了，又又拜拜。 这么快的谁 拜拜 呀。 好，我们恭喜水然哈、水然这位听众，然后他的头像好像是一个哎红色衣服，很喜气， 在运动啊， 对， 跑步。 我们还是不断有听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大家不要忘记来留一下电话号码，也许明天中奖的就是你喽。 哎， 好，我们有请周杰伦借口。 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艾瑞啊。继《星球大战：侠盗一号》上映之后呢，真的非常火爆啊。 是， 我们也看到甄子丹主演这他在里面的演技是非常相当好。 嗯 嗯，对。那他主演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的动作系列电影呢，《极限特工三》。重火力全回归也是即将要上映了 哦，是会在1月19号的时候在北美上映哈。 嗯， 你会发现在《侠盗一号》里边，就是我当时有去看嘛， 哦， 会觉得这个还挺骄傲的， 啊，骄傲啊，自豪。 毕竟同过就那么几个人，咱们中国人就占了两个。 也对啊， 我自豪在这里。不管虽然我们演技很好，对不对？嗯，但是我们人数也占很多呀。 哎，没错，马上《极限特工》三也要上映了， 是， 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啊。 嗯， 嗯，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同时呢，有请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Friday 喽。 OK。 明天见。 OK， 不是应该明天见吗？怎么样， 你不用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吗？ 我明天见还是不见？ 明天见。我是艾瑞。 好，明天艾瑞能不能来咯？ 当然。哦，这时候来个悬念是吧？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哎， 那明天 重来。 来来，重来一下啊。那明天一冰能不能来咯？ 能来啊。好了，明天见了。 明天见，拜拜。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希望是 混搭这个词在音乐界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